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律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张树贵律师。张律师您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呢关于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您要咨询的话呢，别忘了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平台，咱们就可以交流了啊。那么下面呢咱们就一个事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将房屋呢过户给某一继承人，合同是否有效。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啊，可能80后90后好一些啊，一般都是独生子女。你像这个70后啊、60后啊，甚至50后等等，家里呢可能是子女都比较多一些啊，确实有可能就会牵扯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那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做呢？咱们就这个案例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张某与王某他们是夫妻关系，婚后呢育有4个子女，分别呢是大儿子甲、二儿子乙和大女儿丙以及二女儿丁啊。那么张某呢与王某在婚内呢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个房屋呢是登记在王某的名下，也就是女方的名下。那么2017年8月4号，张某呢也就是男方因病去世了，那么王某呢与丙某就是女方与丙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王某呢将自己名下的房屋出售给丙，交易价格是200万啊，当然市场价格是450万，他是只售200万，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那么丙呢没有支付购付款啊，就是丙呢没有支付购付款。那么甲乙丁呢认为未经同意，王某呢与丙擅自进行房屋交易，侵害了甲乙丁合法的权益。那么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就诉讼到了法院。那么主张呢，王某与丙啊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实际上呢，这个是夫妻俩和他们子女之间啊，这个发生的这个矛盾啊，实际上呢，这个张某呢是男方的就是爸爸已经去世了，然后这个房子呢是被女方就是妈妈给卖掉了，他没有经得呢这个子女们的同意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子女们呢为此呢也是有一些争议。那就这个案件呢，首先问题之一啊，就是在张某就是爸爸去世以后，涉案房屋所有权他的状态如何啊，比如说这个涉案房屋应该归谁所有和共有，那么王某就是妈妈与丙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如何呢？嗯， 咱们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房屋的所有权状态的问题。因为张某已经去世，那么这个房子呢 应该就产生了一个继承的问题。当然说，如果说咱们排除可能，如果说这个案子中没有什么遗嘱或者遗赠，还有遗赠抚养协议之类的啊，这个如果不存在的话，如果存在的话是优先适用的，如果不存在的话是用法定继承。那么法定继承就首先我们考虑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子女。这里面的话，因为张某去世，那么就意味着张某如果父母还健在的话，那么父母也享有继承权 啊，就是张某的父母还有继承权。 对，如果健在的话，那么就和张某的配偶、子女享有继承权。那因为张某的份额应该是夫妻财产的一半，就是说二分之一，那么由如果存在的如果父母健在情况下，就是张某的父母、配偶、子女。 但是有一点啊，这个房子虽然是呢是张某和王某啊婚后买的房子哈，但是这个房子呢，它的房产证名字写的是女方王某的。 对，写的只是 这个没问题啊， 这个没问题， 甭管写谁， 是说这个登记的是女方的名字，但是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共有的。 那么，按份额说的，如果要划分份额的话，就一人一半嘛，那么就针对张某去世的张某的这个份额，应该由张某的继承人共同共有。如果父母在的话，就是张某的父母、配偶、子女共同共有，就是本案的子女就是甲、乙、丙、丁四个子女，共有。 共有哈， 对， 当然这种情况是在这个去世人张某没有任何遗嘱的情况下。 是的， 那如果他有遗嘱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有遗嘱的话，那就按照遗嘱执行。比如说张某的遗嘱，他只是给当中的某个继承人，比如说张某说我要给某个子女，比如说就是本案的丙，因为母亲把这个房子，给出售给了丙，是吧？不管怎么说，可能是和丙的关系应该不错，很好。那么如果说张某说我把房子我就直接遗嘱给丙，或者说如果说我百年以后，那么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他爱人没有去世了，那么只涉及说张某的这一部分可能是说可以给丙。 所以说这个就是没经其他儿女的同意，这个妈妈就擅自呢把这个房子给了大女儿丙了哈。 对， 所以呢引得甲、乙、丙啊其他的儿女们呢不满啊，因为他们觉得是未经他们的同意。实际上经您分析呢，确实其他的子女啊，而且这个作为爸爸，如果他自己的父母还在的话，都有权利的， 都有继承权利， 都有继承权的。所以人家这个说法哈，应该还是有道理的。 我刚才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产权状态，就是张某去世以后的遗产的产权状态。 对， 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关于说王某和自己的子女单方的是吧，擅自的签的这样一个房屋买卖合同， 就跟那个丙是吧， 对，和丙签的这个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因为王某和王某，无论是王某还有这个丙，他都是家庭成员，因为丙是子女，王某是配偶，他们对这个房屋的状态应该非常清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进行一个买卖，房屋买卖，而且丙呢也没有支付相应的购房款，其实已经说明双方是存在一个主观恶意的， 主观恶意 就是他们主观是有过错的，有过错的，就是说你们明知道你们这种交易行为是侵害了其他张某的继承人的权利，但是你们仍然进行这样一个操作是吧，进行一个处分行为，因为已经把房子这个已经变更到了丙名下，这种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权利，那么所以这个在法律上可以认定的事儿是他们双方存在一个恶意串通，那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恶意串通， 对， 合同无效。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刚才您说的是恶意串通，我就是一惊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挺多的，比如说这个父母的房子啊，然后呢自己呢有几个子女，然后父母呢可能觉得其中的一个子女对他非常好，然后他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啊，如果假如我要百年之后，我这房子我就给你，其他人就是没份儿。很多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您说这种情况呢，确实客观存在，但是我觉得不应当是这样来处理。它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在那个张某和王某都在世的情，就张某在世情况下，比如说双方直接把房子赠予给某个子女，他们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利，其他子女无权干涉，这是一种情况，就在活的时候我就赠予。还有一种呢， 他们也可以联合，就是夫妻两个嘛，联合立一份遗嘱，就是说在夫妻两个都百年以后是吧，这个房子给某个子女也可以，或者说呢也可以为了平衡一下，说呢房子给某个子女，让某个子女给其他子女适当的补偿款是吧，比如说这个也可以。但是呢他会一般的会，如果是联合这样设定一个遗嘱的话，因为涉及夫妻俩不一定同时去世，可能就意味着说一方去世情况下不产生直接的继承，另一方直接还享有这个对房子的使用权利是吧，等另一方去世之后才最终的产生这样一个继承的效果。 嗯，但是就这个案例而言哈，会不会作为妈妈的这个王某，她不太懂这个法律？因为呢，这个爸爸去世以后啊，这个房子呢就是妈妈的， 对 啊，而且呢写的也是妈妈的这个名字哈，然后她就擅自把这个房子给了她的大女儿了。那么其他孩子当然肯定就不高兴了。那作为妈妈来讲，她就觉得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给谁啊都是我的一个权利，这可能是她一厢情愿，她不太懂法律。 对， 啊、 我觉得她 可能造成。 对对，甚至说他可能觉得说在那个配偶就是张某生前可能也表示过说这个房子就是给比如说丙，因为他认为丙对他好是吧，照顾得好，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想法， 对 心里。 对，那么像涉案房屋的这个所有权人是否可以追回涉案房屋的这个问题呢？虽然说他现在已经过了户了，那能够追回来吗？ 因为此种情况是双方恶意串通侵害了其他人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肯定是可以追回的， 是可以追回的， 没问题的 啊， 这是可以追回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要考虑说如果从本案中我们想到的啊，如果说王某把房子，就是女方啊，这个在世的女方把房子卖给第三人怎么办？这种行为处分行为是不是有效，房子能不能再追回来对其他的子女？ 对， 这个也是咱们可能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吧，这个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从第二个问题的话，这个直接我们可以联想到的。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太一样和这第一个，因为毕竟是第三人了，第三人他可能对这家庭情况并不了解。我觉得他只要是对这个基本情况进行一个核实，当事人呢给他呢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述，因为有的东西是无法核实的，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就登记在一方的名下，而且写的就是单独所有，对吧？很多咱们看那个原来的房产证上是吧，或者是不动产产权证上，如果登记一方的名字，如果配偶双方不领两个这个房产证的情况下啊，不领都只领一个房产证情况下，那么往往会写单独所有，但实际上在法律上不是这么认为的。法律上是认为说是夫妻财产， 对， 但只不过是在登记上为了登记方便，他可能一个程序上的一个说法 是 单独所有，这个可能往往会迷惑很多人。 对对对，所以在这点咱们也正好把这事儿要强调一下哈。有些夫妻呢也是因为这个房产证写谁的名字闹得这个不亦乐乎等等的，实际上白闹也是瞎闹，就是即便没有写你的名字哈，这个房子你也是有份的，也是夫妻共有财产。那即使是只写你的名字没有写你配偶的名字，这个房子也并不是你单独所有的，所以这个关系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了啊，不要为此再这个发生一些什么口角啊。 对对，那咱们接着说啊，就是说如果是王某和第三人的这个合同只要啊不违反这个国家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就是有效的，这是第一点咱们要记住。那么第二点呢是说这个，但是这个房子咱们要明白一点，合同有效不一定房子就一定追不回来，要看如果第三人构成啊咱们说的那个善意取得，就是物权法的106条，如果构成善意取得情况下第三人，那么这个房子是追不回来的。那么作为其他的子女只能主张相关的这样一个损害赔偿。 那怎么叫善意所得呢？ 善意所得这个就是一个法律用语，就是物权法上这个106条啊，它有一个规定，就是它是这样说的啊，就是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这是前半句。后半句上，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就是说，第一是呢，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呢是善意的；第二是合理的价格转让；第三是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呢 进行了变更登记，就是已经变更到了买受人的名下。其实刚才这个法条可能比较晦涩，比较绕口。其实我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呢，能够构成善意取得呢是三条，看你是不是具备。第一个是主观是善意的，就是你主观上你确确实实不知道这个房子的实际状态，怎么情况，或者说家庭成员是不是说还有别人的份额等等的啊，这个情况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主观上。但有的时候可以通过客观情况来推，比如说你本身就是相关这个权利人的亲属，难道你不知道吗？这就不存在一个主观善意的问题啊。还有那你是这个相应的被继承人，或者说相关子女的好朋友，非常亲密，难道你不知道吗？是吧，这个就是可能要有的不一定说非要证明说你知道不知道，因为带有很这个东西吧，有很多的主观性，是吧，太主观了。什么叫知道不知道，我肯定说我不知道，是吧，但是往往可以通过一些客观事实啊 推断出来， 可以推断的。第二个就是说进行了一个对价的交易，就是说你支付了一个对价，就对价意思就是说支付了购房款，而这个购房款和这个房屋的价值是对价的，就是基本等同的，咱们叫啊。第三个就是说呢，已经进行了这样一个产权交割，如果是动产的话，就是交到你本人手中交付，这就是一个权利的变更。那么不动产呢，就是进行了变更登记，那房屋、船舶、航空器等等，是吧，这个东西可能有的是进行一个这个变更登记的问题。所以在本案中啊，我说的就是说，如果想追回这个房子的话，那么只有第三人买受人呢，他不构成善意取得情况下，这个才能追回，否则的话只能要求这样一个损害赔偿了。 好的，那么刚才呢，从这个案件呢，您又给延伸了一下啊，当然这个房子呢是转给他们自己人了，就是其中的一个子女了，当然了，他违规了一些这个法律条文，所以呢还是能够追回的哈。但是如果这个妈妈真的把这个房子要卖给一个第三人的话，就不相干的一个第三人的话，如果人家是善意的来获得这个房子的话，那还真的就很难再这个更改了， 啊， 再追回这房子就很难了。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当中，您觉得我们应该得到一些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在合同啊这个签订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征得配偶的，比如说往往咱们这合同中往往啊，这个房本上啊或者不动产产权证上写的是一人的名字，往往是这样。 对， 一定要让在买卖合同中让配偶签字确认，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否则的话真的带来一些纠纷的话，即使说最终买受人是能拿到房子，但是相关的诉讼也会让自己精疲力尽。 不要一人做主 啊，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呢，还有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房子要注意是否有相关的这样一些产权争议。如果有的话尽可能不要购买， 否则 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实际上这个关于房子的法律问题啊，我们一般老百姓啊，确实如果没有学过法律的话哈，真的不太清楚。你像刚才您提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哈，当然最后房产证写的名字是女方的名字，恰巧呢男方还去世了，所以呢女方就觉得这个房子就是她的啊，而且呢也是自己的名字，所以她就有权呢来处置这个房子，她就把这个房子就给她的大女儿了啊，而且都过了户了哈，当然没有什么金钱交易了，她就没想到她这样的做法，或者她也许想到其他的儿女呢会不高兴啊，会找她闹矛盾等等，她没想到她触犯了法律的一些规定，这点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甚至刚才您提到哈，这个房子拥有权不仅他的子女们有，而且人家去世你的丈夫的父母如果健在的话都有这个 权利。 对啊，所以你像这样的事情咱们真的呀要多多积累一些啊，否则就是由于无知咱们会办一些违规的事儿，违法的事儿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例子啊，就是出租人是否可以呢主张承租人擅自转租获得差价收益啊。那么业主呢周某将一套房屋以每月5000元出租给了郑某，那么郑某呢向业主呢周某支付了6个月的租金30000元，那么郑某呢在未取得业主周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承租的房屋以6500元的价格出租给了孙某，那么孙某呢向周某支付了半年的租金，也就是3.9万，那于是呢周某以郑某未经同意擅自转租房屋为由起诉法院，要求呢解除合同，并要求呢承租人郑某向 次承租人收取的超出租金范围内的0.9万元返还给周茂。这个要这么说的话有点麻烦，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就转租了，把这房子转租了，然后从中获利了。 对 啊， 对， 像这样的事情， 获利款的问题， 哎，获利款的问题。嗯，那实际上这个周某是否有权解除这个租赁合同呢？ 啊，这个应该说非常直接的，就是合同法呀， 嗯， 有224条， 嗯， 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嗯， 就是本案中的。承租人郑某是没有经过出租人周某同意的，擅自将承租的房屋啊转租给了孙某，那么出租人是可以解除合同的。 嗯，所以说这个合同是可以解除的哈。本来房子是人家周某的，然后郑某呢从周某那儿呢租了这个房子了，然后他又把这房子呢转租给了另外一个人孙某，然后从中呢得到一个差价哈，倒卖啊，这样的感觉。最后呢人家业主知道了，所以呢把他起诉到法院了。那么刚才您提到了，那么业主周某是有权来解除，就是郑某啊转给另外一个人孙某啊，他们签订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他的这个咱们明确，他解除的是业主周某和郑某之间的 合同。哦，这个哦，我明白了， 对， 就是周某和郑某之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对 啊， 对， 那么郑某把这个房子转租给了另外一个孙某，那他们肯定要签订一个协议，那个协议有效吗？ 应该说 肯定 承租人，咱们这么说， 承租人 和次承租人、啊。 对对对， 如果说他们之间的协议是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啊， 嗯， 双方的协议本身，一般来说的话应该是有效的。我说了吗？咱们只把握一点。只要他不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就有效。但有一个问题，合同有效，但是房屋意味着这个合同的标的没法去履行。 嗯， 就是说你承租人想租这房租不了，但是你可以向次承租人，可以向承租人主张权利。 哦， 因为你没有按照合同给我提供房屋， 对对对， 房屋提供不了了， 没错， 人家出租人已经解除了和你的合同了， 嗯， 对，你可以主张权利， 嗯， 这是另外一个法律概念， 对，所以说这个出租人是可以主张的，承租人擅自转租获得差价的这个收益的， 对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承租人郑某哈，他又给这个次承租人孙某哈以69000这样的价格，又租出去了。那实际上呢，从中差价呢是0.9万，那么这个钱是可以要求返回给这个人业主周某的， 是 吧？ 不是，这个钱我刚才跟您说的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先说啊，就是说解释的是说是合同啊，合同方面是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合同。出租人是可以解除， 嗯嗯， 那么出租人和次承租人之间的合同，那么他们之间自行处理，这个在本案中不涉及这个合同，是吧？ 啊、哦， 本身他们之间，如果说人家次承租人说，既然我租不到合同了，租不到这房子了， 嗯嗯， 可能我也得解除合同吧，只不过是根据合同的一些条款，那我去主张权利吧， 嗯， 哎，但是说这个差价款啊， 对， 就是出租人这个承租人已经获得的这个差价款，在法律上说啊。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除非他合同上有约定啊。如果是比如说转租了，第一我享有解除权利， 嗯， 第二你收取的差价款，那你要支付给我这个出租人，除非他合同如果这样规定了没问题，但如果合同没有规定的话，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就是说直接拿到这个款。因为在法律上说，作为出租人他解除了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是吧？那么合同上呢，它只有这个清理条款还有效，就双方的租赁合同中啊，清理条款。这个什么是清理条款呢？那么就是说，合同终止后，对于如何处理合同遗留问题的合同条款。 嗯， 这个更进一步说，就是比如说一些违约赔偿条款，一些纠纷的管辖条款这些啊，咱们举个例子啊，就这些条款，就是说作为合同终止后呢。一些处理遗留问题的一些条款， 嗯， 相当于就是清理条款。 对，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就是业主啊，出租人周某只能够依据的合同结算和清理条款的一些约定呢，向承租人郑某主张违约赔偿的责任，这是他是可以的。但是出租人，也就是周某呢，他无权要求承租人郑某返还，因为这个郑某转租给次承租人孙某 差价款 而多收的这个差价款，他是收不来的。 对。 啊，当然，虽然说这钱收不来，但是呢，这个次承租人呢，孙某这房子也没租， 所以呢他可能也给不了那个承租人郑某的钱了，所以这个钱呢估计他可能也收不了了。 实际上说这种情况都两种情况吧，一种如果说没付的话最好， 对， 如果付了的话，这种相应的说实话这种次承租人和承租人之间还会有存在这个纠纷， 嗯， 解决还会一个漫长的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郑某呢他本身都没有房子租了，他就应该把钱再退给人家次承租人也有可能。 其实通过这案子我觉得给这个听众一个提示，就是说如果要租房的话，尤其是在中介或者说在一些已经承租了这个房子的人去承租的房子，是吧？ 嗯， 所谓的啊，咱们是可能作为一个次承租人了，一定要小心。 对对， 一定小心。 就说你这个租房子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对 啊。 第二，他同意不同意，他再转租。 嗯嗯。 如果要不同意的话，你是很麻烦。甚至还有的说，还有的啊，就是一些小的公司啊或者个人的话，他做这种中介的话，把这房子租给您了。收了钱就跑了，找不到人了。 嗯嗯， 这种情况也是，我就是希望说，如果你租这房子的话，最好是能和业主见个面。如果可能的话，即使说没有可能性的话，也最好是能看到业主的一些授权或者一些同意方面，说可以转租给你，而且他和业主的合同是到什么时候？因为还存在一种情况，必定是你是如果是次承租人的话，你要明白一点，你约定的期限，即便是同意转租情况下啊，你约定的期限不能高于，只能小于等于承租人和出租人那里约定的期限。 嗯，所以有的人呢租的房子呢，咱们俗话说就二房东的， 对 啊，不是这个主要，不是人家房东的，是二房东的。然后这二房东的会从中的再收取一些差价等等的，最后呢真的会弄出一些矛盾来哈。那当然了，现在很多租房呢都是通过中介公司，当然中介公司呢跟这个一些业主呢可能已经签订了一定的合同啊，比如说我给中介公司多少钱，中介公司租多少钱，我无权干涉，那这个另当别论哈。啊，那非常。感谢的张书贵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的本市云量逐渐增多，夜间的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扩散条件还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呢，空气相对湿度也就在20%到30%，请大家注意啊，要多喝水，及时补充水分和人体的水分。具体的情况呢，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因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那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的情况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高空气压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如果呢您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那实际上呢，大家有问题啊，刚才我提到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这有一位听众朋友问问题，叫归零，说我父亲啊先于我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以后呢，西法还有二中院以及高法呢都竟然说我家的房产全部都是我母亲的，我可以到这个高检做抗诉的监督申请吧，说这可是真的，有二审判决书以及调解书，这是不是需要解释一下、 这个首先的话，关于这个产权问题，因为您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我也没办法再给你分析说这个房产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说这个判决本身有没有问题。这个我确实 他可能有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反正从表面看呢，就是这个父母啊，都父亲呢先去世了，然后呢这个母亲也去世了，但是呢说这个房子呢就是完全归母亲所有，可能没有儿女的份儿啊，所以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需要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件、 这个从程序上说，因为您说已经经过了3级了是吧，一审、中院、高院 最高院四级了已经。 对对对， 审了，审理了。那这个您这个基本程序已经走完了。如果说是如果说是以前的案件的话，但是根据咱们新的诉讼法出来以后吧，因为您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过了期限了，应该过了期限了，应该现在不存在一个说再向相关机构再去这个进行相关的说明的问题了，或者是提供相关的申诉的问题了。但是有一点啊，必定根据诉讼法的规定，这个相关的这样人民法院是吧，这个是有监督权利，就是说如果说您认为您的判决有问题，那么您需要把相关的理由写清楚，也可以向相关的法院反映情况。因为比如说这个法院的院长可以针对法院内部的相关的判决，只要发现有问题，他是可以启动这样一个再审程序，就是他自己可以启动进行一个监督。但是问题是说这种监督吧，他没有法律限制时间限制，人家可以理可以不理。 其实从表面来看呢，您看您这是西法二中院以及高院啊，都有这个， 对四级了已经 啊，已经都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而且呢也有二审判决以及调解书。 因为 看来这个事儿不是很简单的事。 因为现在的话，一般情况下是呢，如果你通过基层法院审理之后呢，中院的上诉，然后高法的再审，然后就到了生效以及法院的检察院抗诉，就是已经到不了最高法了。根据现在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那个规定啊，当然说只有您的一审在中院，在中级法院一审才能到最高法再审，否则的话已经到不了最高法了。就是在高法，就是北京的话，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如果已经驳回再审的话，那么您是可以申请同级的，就是说中院同一级的人民检察院抗诉，就是生效判决的同一检察院抗诉，是现在的程序，都和您那个说的，因为您那是改革之前的诉讼法规定，是可以向最高法再去申诉哈。 对，所以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再说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估计您这个案件呢，还相对来讲比较特别， 很久远了， 很久远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进入今天的案区快讯吧。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案区快讯里边的内容呢，都是跟法律呢有关的一些小事例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咱们先看第一条，说这个房屋产权人的突然过世哈，完整继承之后需要怎么进行产权过户？房子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可是一个占比非常大的一个固定的资产了，而与之相对的房屋产权的问题呢，一直都是每个人啊都非常关注的，尤其是房屋产权人过世之后带来的遗产纠纷，可以说是非常复杂。那么，当我们经历了谁是遗产继承人的各种折腾之后，要怎么才可以把房屋产权顺利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呢？而这个过程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根据这个小案例吧，我想说五个点吧。第一点呢，就是确定继承人。如果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话，那么抚养人是最优先的作为继承人。如果说有遗嘱或者遗赠的话，那么受遗嘱人、受遗赠人，那么也是优先这个继承。如果没有上述的情况的话，那么适用法定继承。那么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子女，还有丧偶的儿媳和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这是上述继承人吧。如果说在的话，那么是作为这个继承人，如果都不在情况下，那么由第二顺位的顺序的继承人，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好，这是 关于这个 确定继承人。 对，继承人是这么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说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这个继承房产。那第一种途径都比较简单的，那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继承人协商一致，共同到场办理，按照规定是吧，办理相关的手续。如果不能到场的话，那么提供公证的经过公证的这样一个授权委托也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如果说不能协商一致，那么相关的继承人可以提起诉讼，把其他的继承人的话作为被告， 提起了，然后呢由法院来判决或者说调解来解决这此案也可以。 嗯， 这是两种途径。那么第三种，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遗产的分配顺序。那么首先呢，这个遗产呢并不意味着说是直接就分配给继承人，首先要做的是遗产要清偿被继承人他所应当缴纳的税款或者是债务，这是第一需要做的事情。如果有债务的话是需要先还债务的。 嗯， 第二个就是说有遗赠抚养协议的，那么需要按照协议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者是 遗赠这样的形式办理，那么没有这个刚才我说的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这样情况的话呢，但是呢存在以下情形的呢也是按照法定继承，比如说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即便是有遗嘱有相关的遗赠行为，但是人家放弃了， 嗯， 也是走法定继承。第二种是呢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利，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他擅自的修改遗嘱，虐待杀害被继承人或者说被继承人的相亲属，这个或者是杀害继承人等等的这样一些行为吧，就可以他丧失继承权利。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呢遗嘱的继承人还有受遗赠人呢先于遗嘱人死亡的，这个也适用法定继承。第四个就是遗嘱无效或者说部分所涉及的遗产，就是遗嘱无效中涉及的遗产，那么适用法定继承。 嗯， 第五个就是说遗嘱未处分的遗产，那么适用法定继承。就效力而言的话，我们概括说就是说刚才我所说的啊，这个就是说缴税还有债务大于遗赠抚养协议，大于遗嘱和遗赠，大于法定继承，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效率的 顺序 问题。 嗯， 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说遗产的一个分配原则，就是我们大概知道的，第一是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原则， 嗯， 就是胎儿没有出生呢，但是需要保留胎儿的份额，如果胎儿出世以后是死胎，没有存活，那么呢，他的份额，这个胎儿的份额呢，就适用法定继承。嗯，另外呢要遵循一个是互谅互让协商分割物尽其用的原则，这是一个比如说有利于生产生活不损害遗产的效用。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分割一个房产，因为房产本身的话是没法切开的，对吧？ 嗯， 那你不能说啊我就是装着气说这个份额分给我了，这都是这间房，比如在边上的一间房，好，那我要把这房拆掉， 嗯， 我不要了，那我拆掉。严格上讲，你这种行为的话是伤害到这个房屋的这个遗产整体的一个效用，是吧？一个使用功能性。嗯，还有呢，就是说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平均分配的原则，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嗯， 但是有特殊情况的话，那么是不按平均原则，比如说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者与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第三是有抚养能力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对，应当，这说的是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第四就是说继承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那可以不按均分。 嗯， 第五个小问题就是说呢，在办理这个房产过户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啥呢？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呢，如果是未成年子女的话，继承人啊，如果是未成年子女的话，这需要提供啊监护公证原件还有身份证原件还有监护人需要到场。如果说子女是外籍人士的话，那么需要提供护照还有经过翻译的护照的翻译成中文的一个公证文件。 嗯， 还有呢，如果不能到场的话，不能到场的这样一个公证书的原件。还有业主如果为港澳台的话，那么需要提供港澳居民往来的通行证原件，还有台湾来往内地的通行证原件。 等吧。 好的，那么刚才咱们说了说，就是房屋产权人突然过世哈，完整继承之后需要怎么进行产权过户？刚才您提到五个问题，一个就是说，首先咱们要确定继承人啊，这个继承人呢，他是有一个顺序而言的。另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继承房产啊？另外呢，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房产的分配顺序啊，这都是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还有就是遗产的分配原则啊，当然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大家再可以细查一查，都有一些法律条文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未尽抚养义务能否分到遗产。说不久前啊，小林的爷爷奶奶呢相继离世了，因为呢自己和两位老人的感情呢很好啊，那么小林呢免不了伤心难过了一阵。他没有想到的是啊，悲伤的情绪还没有消散，那么小林一家呢就被两个姑姑啊告上了法庭，原因是他们要分两位老人的遗产。那对此呢，小林有些不解，两位老人生前一直住在自己家，都是自己的父母在照顾。那么小林说，姑姑们不仅不体谅爸爸的辛苦和困难，还跑来争遗产，实在是不能够接受啊。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我从两个方面来说。哎，第一个方面是啊，根据继承法的第13条规定，第四款啊，有抚养能力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至于说什么情况下不分，什么情况下少分，这只有根据具体的案情来进行一个仔细分析判断了。这个不是一个说现在能笼统去说的问题。 是的， 你比如说如果在实践中，子女根本的生活条件非常好，根本不管老人，有遗弃的行为，虐待殴打老人行为，这些东西如果说有足够证据证明的话，那么可以作为部分的情况，是吧？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偶尔可能还去看看老人，是吧？比如说偶尔的，但是呢常规的情况呢，他是不尽这样的赡养义务等等吧，要根据具体案情呢可能会少分。这个要根据具体案件来进行这个分析了。 是的，像这个就是这个老人实际上是跟自己的儿子过哈。 对。 然后呢，你说去世以后呢，他的这个两个女儿啊也过来跑着来分家产了。 对、 啊、 对，那个第二点呢，我想说的是说呢，如果子女们呢他有下列的行为的话，是要丧失继承权的。第一种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第二是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第三是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第四是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 但是就这个而言的话呢，只是从表面来看呢，就是平时姑姑们呢对于他的爸爸妈妈并不关心， 对，不关心， 赡养的义务也没做多少啊。从这点上来看，那如果说他们过来也来争这个家产遗产的话， 其实就像您说啊，给我的体会是这样的，这个在平时的司法实践中啊，有很多情况是这样的，作为可能当中的某个孩子对老人的照顾非常多，但是他没有进行照顾的相关的环节吧，或者事实吧，进行一个证据的固定，就是说我怎么照顾的，你尽了什么义务了，当到法院的时候他只是去陈述，因为陈述这个事实的话，如果对方不认可的话，法院也不能说你光凭着一方的陈述我就去认定这个事实啊，往往可能他拿不出证据来。比如说您说你经常的陪老人去进行这按摩，因为为了让老人是吧觉得更什么地方更舒服一些进行按摩，那么你提供相关的票据，提供相关的场所的一些照片或者是证明是吧，但是你都不能提供，您就说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怎么去照顾他了，或者说还有的平时的话怎么进行这个一些更有利于老人的一些娱乐是吧，或者一些旅游各个方面的这个往往的说呢，可能举证不能， 其实这更多是 举证不能的话， 对 法官的话他也没办法去断这种家务事了，往往就是均分。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良心账了。 是的 哈， 对，是的， 对老人好坏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家中的失窃物管呢不担贵啊，不担责。那么佛山市啊顺德区一个小区的业主呢阿文，因为呢家中失窃被偷走的财物价值5.6万元，阿文认为呢物管在小区安保未尽到责任，而将小区呢物管起诉到了德顺区的法院。记者了解到，因为小区呢失窃而导致的纠纷案例呢并不是一个哈。如果呢如 物管签订了服务协议而后家中被盗，那物管呢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相关的责任又如何进行界定呢？记者采访了法院相关的案例判决和律师，进行了一些求证。那么就这个问题的话，比如说我们小区里边啊，这个失窃了，比如说我们家被盗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会不会告我们的物业管理，他们的这个安全保证不够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得放到一个实际问题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 比如说这个作为一个小区的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它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门禁管理方面， 嗯， 你有没有坏的，你没有及时的修理， 嗯， 门禁的这个管理是不是存在瑕疵，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还有说这个小区的监控你是不是完善，因为有的时候一些生人的话，一些重要的这样一些地点的话，你是不是架了监控，是吧？可以呢进行一些相关证据的。 其实这些硬件设施是可以查到的。 对，这些东西是可以固定可以查询的。还有的就是说小区的保安巡逻，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应该是有的，是吧？这个因为你既然签订了相关的服务协议，是吧？应该你就提供一个基本的一个安全服务嘛。嗯，还有的就是说这样一个小区其他的一些涉及安防的一些安全设施或者是措施，你是不是都尽到了？如果说小区做的天衣无缝的话，其实理论上说啊，其实也发生这样偷盗的可能性也不大了。但是如果万一发生的话，一般也应该不担责了。 嗯， 因为他只要他尽到了相关的所有的注意义务，咱们叫安全注意义务。 嗯， 但如果说里面有瑕疵，有管理的漏洞，比如说。相关的，因为我小区相对是属于封闭的，如果不封闭的话，这个你也不要怪物业，是吧？因为小区本身就开放型的，你都不用怪。我说的是一些封闭的小区。 嗯，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小区的话，你如果说没有，本身你应该相关的保安的话，安防的人员应该定期的或定时的进行巡逻，对吧？那如果说你一大晚上没有任何人巡逻，甚至说大门的保安全撤掉了，没有了，这个你可能就有问题。 嗯， 比如说就有问题，即便是你的设施非常健全，可能也有问题。还有你的门坏了，但是你没有及时的修上，是吧？即使你那个安监门的话非常完善，是吧？各种的安全措施都有了，指纹各个方面的，但是你也有问题。还有一个我发现啊，有的小区现在啊，可能为了送外卖方便，往往给外卖开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卡。 嗯， 就是说往往是这样的，大门卡啊，咱们说大门卡，就是说可能那进门卡具体的那个他开了之后呢，往往很多人员都进去了。那我是想这个外卖他可以进去，那外卖如果要借给别人呢，或者他这卡丢失呢，让一些不法人员捡到呢，是不是他也可以进去了？ 嗯， 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物业需要担责，说明他在管理上还是有漏洞。 就疏于管理哈，所以还是要具体问题继续分析啊。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有一个事儿哈，就说这个出租房屋呢发现租客有违法的行为啊，这个是谁的责任？有这么一个出租房哈，这个出租了以后呢，那么出租房内的这个他们搞些违法活动，最后呢这个三人被公安机关的依法的拘留了，而房东则同样受到了处罚，那出租房也被查封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我这房子给出租给别人了，然后别人住的时候呢他违法了，那他违法了的话，是不是我这个房东也受连累呢？ 因为此种情况吧，主要是指的是一个房东的注意义务。 嗯， 因为你既然出租了啊，出租给这个承租人了，但是你并不意味着说这个房子你就不管了，就放任自流了，你就自己管去吧，然后我只要给你写个协议，你把我房子破坏的话你赔我钱，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 嗯， 你们之间可以这样去分配，是吧？分配这样一个义务关系，但是在法律或者在这个国家法律层面上说，你或者是国家社会稳定或者社会秩序这方面说，不是这样简单问题。因为你作为房子的主人，你是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处分权利的。 嗯， 那么房子的任何人任何使用行为，包括你出租给别人的使用行为，你都要进行一个注意义务， 留意哈， 留意的，发现问题你赶紧处理啊。 所以这点真的很重要哈，就是我这房子如果这个租出去了，我就一了百了，我根本不用管它。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真的要留意一下，如果他用你这房子哈做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要真是出了什么事儿，那你也会有连带的责任 的 哈。当然有些房子呢，我是给了中介了，那中介又租出去了，那这个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吧？ 严格上讲的话，相对说责任会轻一点。 嗯，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分析 这里面也比较复杂。嗯、 是的，好的，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最近你被刷屏了吗？记忆里那么熟悉的一位主持人才50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朋友圈里都是感叹。他说道：“不要晒你的钱，在医院那就像纸。”不要晒你的工作，倒下了，无数人会比你做得更加出色。你唯一可以炫耀的是你的健康。当别人都走了，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 所以啊，健康才是无价的。对于健康呢，不是祝福出来的，不是祈祷出来的，是投资出来的。享购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给您带来的海参特别优惠。 是啊，地中海的进口野生一级品的海参呢，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一盒200克是1999，现在